They are too spoiled. So you're one of the lucky ones that made a kind of middle way. 跟上下文是完全衔接的。上一次说嘛，上下文说、 yeah. we were provided for. Yeah. 因为很多人成长过程中 太少了。 对，太少了。他总是有匮乏的。 对对对。 他想要零花钱，父母不给他。 是。 他想玩玩具，父母根本不会给他买。 嗯，对。 有时候可能饭都吃不饱。 对对对。 也没有自己想要的一个独立的房间。 对对对。 这些可能都是没有的。 嗯、 所以呢，你们还是挺幸运的。 嗯。 好，晶晶说。You better believe it. 对对对。 马克说你也一样吧。 Yeah. You are too. You are too, I'm pretty sure. 我很肯定 I'm pretty sure. 对对。 好，晶晶说 You better believe it.、 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Yeah, you'd better believe it means 对呀、啊、你觉得 我也是、啊。 最好相信、嗯、 对对 你最好相信 You better believe it. Better believe it. You're right. Yeah, 肯定。 你是对的。 嗯。 肯定对。我爸妈把我当公主养。 嗯。My parents,treated me like a princess. 就是怎么对待一个人啊叫 treat somebody like something. 对对对 yeah. Or treat someone as something. Yep, yep, yep. 对 treat, 对待 T-R-E-A-T.、 Mm-hmm. My parents treat me like a princess. Yeah, yeah. 哇像当公主养。其实呢这并不是我、啊 嗯、 这是马克老师帮我 I made it up 对梦编的我爸妈对我从来不像公主啊、 oh, there we go. 但是呢很多人也很幸福、 嗯、 是被爸爸妈妈当作公主来养的 yeah, yeah. 尤其是现在这些90后啊00后的小朋友10后啊哇那都是王子公主的待遇哈、 yeah. Treat me like a princess、 嗯、 princess 公主会说啊、 嗯、 同时呢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独立的空间 Also, they gave me a lot of independence. Give somebody independence.、 嗯、 这个单词不陌生。Depend, 我们都说了哈挂悬挂词汇可以学过了哈。In 就是分开 ,independence 就是什么、 嗯、The chance to be by yourself, the chance to make your own decisions, some of your own things, so you can take care of those. Yeah,、 哎、 free time. 独立性独立自主独立空间不过多干涉你、 嗯对啊、 让你自己去做。主和做决定哎，这点倒是跟我们家挺像的、 嗯 啊、比我朋友们得到的多得多 More than most of my friends got More than most of my friends got、 嗯、 就是这种自主和独立性呢啊，我的父母给了我很多 对对对、 哎、让我们自由的去成长自由做决定、 嗯、 做了决定呢自己就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嗯、 马克说我也是 Mine too 让孩子去犯点错误从后果当中学习长教训是很好的、 嗯、 这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个微信挑战 对 哪些同学愿意来试一试 好 新同学冉冉 好 Let's make our kids to make mistakes and they'll learn from these 那可以但是你不用说make our kids to make mistakes. 有两个错误一个是用 make 两次所以不确定这个什么意思。所以你可以换一个 allow our kids. 如果你用 allow, 你可以 allow our kids to. 不用说 make our kids to, 这个 to 有错误的但是 allow our kids to 可以用。那个第二 and they'll learn from these, 也可以但是你也可以说 make mistakes so that they learn from those, 是 those mistakes. 所以呢让可以用 allow someone、 mm-hmm. do something. 对 allow our kids to make mistakes. Dora 说 let children make mistakes, which will be good for them to get lessons from the outcomes. 对对对对对可以很好的但是那个 which will be good for them to, 不要可以换一个 and. 哇 Let children make mistakes and get lessons from the outcomes. 一个小小的 and 对、啊、 就把你那个从句给省了。 对够了。 注意简洁。Eva 说 It's good for children to lectured by their fault. 对对对 lectured 在这儿不合适。那个还是 fault 是你是什么不是你有做是什么所以可以说 mistakes 是比较好在这儿、lectured by 可以换 learn from 我希望你要加 their own 所以换完了这个是 it's good for children to 没错我的 learn from their own mistakes 来跟着他学学长教训、 嗯、 learn from one's own mistakes 对对对对 从某人自己的过错当中学习、 嗯、 Learn from one's own mistakes 对对对 好吗、嗯、新同学哈静玉前 It's good to let the kids make some mistakes and learn from it 好这个是差不多挺好的90分但是 the kids 不要 the 就可以 kids 很多的孩子，不管是谁的孩子，不管的什么学校的孩子，都可以说 kids。 然后 it 因为是 mistakes 所以要换分，这个是两个特别小的错误的 啊。当然这个句子用的特别好，他学会了使用、it's good to do something。 对， 我们在老友记课堂当中专门讲过，很好，做什么事情很好， 对对对， 对吧，是很好的， It's good to do something、 yeah. 这就是典型的英文思维、下面一位同学是思，他说 It'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kids learning from consequences of mistakes。 对对对，我觉得加 their own 是比较好一点点、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mistake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mistakes。 It's a good opportunity， 你可以换一点点，因为不确定是谁的 opportunity， 对不对，所以换完了是这个， It isGood for kids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mistakes. 哦，换这个句型。 对对对。 It is good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Good for 谁呀、啊？所以呢、kids 在前边一点点比较好。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mistakes. 这个是很好的。 对对对对对、 Consequence 就是一个后果。后果， 对， 100分的同学叫做紫色风信子，我们来欣赏一下。 It's good for children to make mistakes and learn from the consequences. 句型用得好 ，consequences， yeah， 句型用得好，而且层次很分明， 特别好。 先说、It's good to do something， 对、 for children to make mistakes， and 再起一句 learn from the consequences， 特别好，特别好， 100分完美。 对对对对， 下面一位同学是decide。 It's good to learn some lessons from mistakes that children made.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以，但是谁在这儿 learn？ 所以我的孩子做错误，然后我现在我知道这是什么什么，但是孩子可能不知道，所以呢，放小孩子在前边。It's good for kids to learn some lessons from mistakes they made. Or it's good for kids to learn from mistakes they made. 对对。 然后接下来一位同学是哈啊。 Good for kids to make mistakes and let them learn something from it. 差不多，差不多，很好的。但是那个 let them 在后边不要了。然后 it 就是肯定要换 them。那个最后的 something 就不要了。所以换完了是 it's good for kids to make mistakes and learn from them. 让他们吧，就不用什么 let them. 对对对对， 这不好，这是中文思维啊。 对， 注意我们以后避免这种说法。 Yeah, you could say it's good to let kids make mistakes and learn from them, or it's good when kids have made mistakes for you to let them learn something. 但是不要加这么多字，可以说 and let them learn from them. 我们来学两个句型。第一， it's good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第二，It's good to do something. 对， 就很好。 Yeah. 来，老师怎么说的 ？Okay, it's good to let a kid make some mistakes and learn from the consequences. 如果你要用 let， 你就说 let a kid 对 make some mistakes， 让一个孩子犯错误 and learn from 对对对 the consequences. Yeah, learn from the consequences. Let them do two things, right? 其实那个同学。真的是差不多，一个叫大文的同学，还有就刚那个境遇前，差不多跟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It's good to let children make some mistakes， 大文同学，然后 learn from the consequences， 可以， 特别好。 对对对对， 就这么说这句话、很好的，继续往下看吧。晶晶说：“正解 ，True that。”对对对，英国的英语很多，我很有我的英国的朋友，英国的朋友说 True that， 爱尔兰的也有了。 他们不说 true， 他们说 true that、那个是正确的正解、有时候啊，当这父母阻止孩子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不好的回应。 Sometimes kids react